处处疮疤，我强惹怒火，挣扎在无底深渊，乡亲们悲愤难诉成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今天的节目是由听众朋友再会。